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有300多个市民社会团体参加的815纪念仪式15号在首尔光华门前举行。这一活动是由南朝鲜的815民族共同活动筹委会主办的。纪念仪式上，发言者强调，美国和日本是民族分裂的元凶，南方和北方要打成一片，以民族协调来维护同胞的尊严。另外，这天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发言人在祖国解放71周年之际发表声明，强调要由我们民族自己联合起力量和智慧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。